运载100公吨货物，前往月球和火星的可重复的是计划用于载人和运载100公吨货物前往月球和火星的可重复使用运输火箭，是 SpaceX 的太空旅行核心研究项目。今次测试和 SpaceX 即将发射猎鹰9号火箭搭载两名美国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的任务无关。猎鹰9号原定当地星期三升空，因为天气恶劣而押后。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转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今现在尖沙咀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佐敦道，漆咸道南北行去加士居道龙尾近梳士巴利道，而柯士甸道去九龙站方向车龙就排到近漆咸道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支路而家都是交通繁忙，龙尾近兴田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御龙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见到有人在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还可以容忍吗？如果你见到这些暴力和违法的行为，请尽快在安全的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给香港警察反暴力报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毒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啦，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播一部天气先啦，唔该。 而家时间下昼2:08，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30啊。 嗱，虽然咧，大家都知道我请咗假啦，系咪先？ 系， 即系其实应该都估到呢一集应该系录音噶啦。 系啦，所以边个报时边喺度？ 系啦，究竟点解可以报到时咧？ 劲啦， 劲啦， 技巧高啦， 劲啦。好啦 ，Annie 肥。 即係我哋錄音時間，如果大家有聽呢個嘅 師兄祠堂 咧，應該都估到咧，究竟係星期幾錄音㗎啦。 係， 咁如果估唔到嘅話咧，歡迎大家翻聽星期一至五啊，下晝5点至7点 ，Give Me Five 同埋夜晚嘅12至2 嘅師兄祠堂啦。聽暈曬你揾到一定。 咁你可能會問啊，咁關 Give Me Five 咩事啊？冇啊，叫你聽下啫嘛。 宣傳下啫。 呢度係香港電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你的后援会，我是阿一， 我是波成，要提多啲自己。 系啦，好啦，咁啊，话说咧，即系翻咗嚟录音啦。咁、今日有个题目嘅，就喺我录音嘅第二天啊， 系 唔开估边一日啦。 系，除非你 po 上， 冇，应该唔会。好啦，录音嘅第二天咧，小弟咧就获邀啊出席一个嘅讲座。 哇， 好啦。唔係呢一個月唔係都係去講 talk 嘅，所以唔關請假事嘅，咁啱啫，係啊！即係如果呢個月都去講 talk 嘅話咧，我就係 佢係 guest speaker， 我就會變成係咩咧？你有100万喺手，點解唔夠膽去搏一鋪？ 一分鐘 20万，一個鐘你就有2500万。 好多人都問 我，好多人覺得冇可能，但係我話俾你知，真正嘅冇可能係你唔夠膽。我就做呢啲啦，係咪先？ 過咗啦嘛， 冇過咗啦，過咗，係啊！我可以改咩名咧？諗唔到。好啦 ，anyway， 我知佢姓咩啫， 我知佢姓咩啊，姓李啊嘛，系咪 啊？咩啊？近排 YouTube 公 咪姓李咯？ 咩姓卓噶嘛？ 姓李 边个姓李啊？ 姓李 定姓车噶？好似 系姓车啊？ 姓车噶？喂，我哋啲成功唔到啊！ 我哋啲成功唔到啦， 人哋叫咩都唔记得，最基本 好啦。总之咧就咁啱得咁巧咧，小弟第二日咧就要去出席一个讲座啦。咁、就唔系做一个嗰啲叫咩啊？与会者啊，系咪叫与会？即系唔系去听啦。总之 你做分享嗰、那个 分享啦。咁啊，话说咧就系、是、中大即系、就是、我嘅母校咧。咁啊宗教文应该证明添个证明咧系叫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嘅系啦。咁然後呢就即係揾咗一啲唔同嘅畢業生呢返去就分享一下究竟啊工作上嘅嘢啊性啊咁樣啦。咁啊對上有另外仲有兩位嘅校友，因為我唔知佢大過我定細過我嘅。 嗯。 咁然後小弟就第三位啦。 哇，快回饋呢個學系啦。 係梗係啦。雖然對於呢個嘅學系呢好似平時冇咩點盡力。 我想知呢 係 揾你嗰個人本身你係識嘅。 我、哦、識嘅。 係。 幾錫我嘅我覺得。即係好彩地呢即係呢個真係。虽然咧，我觉得有啲人嘅人缘系好过我嘅，即系好似一丝数咧，我成日话佢有啲咧，即系粗俗啲啊，狗屎垃圾运嘅， 系 佢有呢啲嘅运嘅，即系例如佢去做一啲嘅岗位嘅话咧，永远都系派一啲游水位嘅， 舒舒服服 啊， 有钱袋 啊，系啦，咁我都有呢啲嘅狗屎垃圾运嘅，系啦，但我同佢另一方面，我就有些少嗰啲长辈运啊。即係啲前輩幾提攜我啊，或者剩啦。 係啊， 咁啲 professor， 因為你都唔會放假。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即係大學啲 professor 係幾中意我嘅，因為可能我比較另類啊，即係因為平時嗰啲好乖噶嘛。 係、 啊，有個咁曳嘅， 係、 啊、入到大學喎、啊。 都嚟读呢科， 系咯， 仲要毕到业， 未见过有人读宗教读到你咁冇道德嘅，今日咁但系 OK 中意我嘅，咁然后呢个 professor 咧，我如果冇记错嘅话咧， 佢二台 fans， 唔系喺我临走嘅时候都俾几高分我嘅， 哦， 系啊，但其实我唔系特别写得好嗰啲人嚟噶嘛，即系你有啲叫印象分啊，或者 运喺呢度啦， 或者啊，好似又写得几啱，系我系有呢啲运嘅 ，anything。咁跟住之后，咁我认得边位嘅教授嘅，咁而且系即系几 friendly 咁样，咁所以好快就应承咗。我纯粹就即系表达出即系自己工作上嘅时间系比较复杂，咁其他我都 OK 愿意配合嘅。 而佢揾你嘅时候已经知道你系做电台嘅， 知佢就基于即系电台嘅工作， 系 咁啊，因为我哋嗰科咧都几多嘅。同學仔係做一啲傳媒嘅職業嘅，咁當然啦，我聽翻嚟啊，聽翻嚟嘅版本啦，主流嘅傳媒啊，唔好話用主流啊，即係比較嚴肅，我覺得用嚴肅會啱數啲，嚴肅少少嘅傳媒咧，就係、是、一啲傳理系嘅同學嘅，即係例如頭條啊， 係 港文啊。國際時事啊， 真係 journalism 係啦。咁但係我哋呢啲咧，由於平時寫開嘢，做開資料搜集咧，副刊啊。 娛樂啊，體育啊，幾多係我哋啲同事，即係 雜項 學嚟嘅，即你嗰個國際視野 我有啲唔同嘅， 或者個使命感係冇咁大。我成日覺得即全理系嗰啲個使命感係好勁嘅，但我哋係爭啲嘅，因為我坦白地説嘅，或者我認識我個科嘅人啦、啊，係啊，唔好表達曬先，係啦，咁所以邀請咗我翻嚟都想即，因為我見其他嘅嗰啲另外嗰兩位參即係、分享咧，都係一個叫做。传媒工作或者艺术工作者咁样啦， 社会嘅言达咁， 有冇咧？ 有冇去到啊？ 冇， 未。 系我唯一识得一个，我觉得佢已经爬到上流社会嘅， 系 炒股票。 好嘢！ 听讲 Greg 嘅时候已经炒到第一桶金翻嚟。 呢啲唔系我哋接触到嘅领域嚟嘅， 唔系。好似早排有上过苏动音乐分享嘅， 系咩？ 系啊， 咁犀利。 你我讲俾你听边个啊？ 我原來是你 嚟噶、 哦，同一科添啊？ 唔係，佢讀經濟系嘅、哦，但係宿舍嗰啲成班成飲酒嗰啲嚟噶。anyway， 咁啊，但係即係因為錄音之前嘅第，即係錄音之後第二日就要分享啦。即係呢一刻咧，我係未分享嘅。錄音嘅呢一刻，我係未分享嘅。咁然後我就問波勝啦，其實有咩好分享咧？即係大家都做過中學生啦， 做過， 大家都知道，唉，唔好嘥我時間啦。 你唔好话中学啦，大学其实都系因为你翻嚟嗰个大学啊嘛。 系，我 assume 呀。 系，咁因为就算大学都好啦，嗰阵时你翻嚟讲嘅系一个叫搵紧前程嘅一个状态。而家你翻嚟个月份咧，应该系交晒 paper 嗰啲。 系差唔多要搵工啦，系啦。 但系当年嘅我哋咧，呢、這、一个阶段系咩咧？你唔好搞啦，你快啲完，我翻去做埋个 final year thesis 啊！我未做完，我都未 guarantee 毕到业。你同我讲毕业之后做乜嘢？即系嗰个心态系咁样样嘅嗰阵时。但系你系。完全未谂到讲啲咩啊？定系仲纠结紧咧？你个状态点咧？ 唔系，应该话我唔识点样去 分享 咯，系咯。即系我份工作平时有啲咩做？约下啲女嘉宾咯，同你倾下偈咯，做下啲古怪嘅短剧咯，少年波成与八宝一咯，故事恋讲大赛咯， 喺节目度玩柴令把长大令把咯，唱下歌啦节目， 讲下数码暴龙咯，即系咯，你有咩好分享咧？ 你咪唔识总结你自己做紧啲咩？ 系啦，好似即系如果我 touch wood 啊，我听日死咗嘅话，咁、那个 wiki 可以写啲咩咧？咪都有嘅， 都有好多嘅， 咪就系访问咗好多女嘉宾， 系， 同埋做咗一个叫师兄祠堂嘅节目咯， 系，同埋上网都 search 到你嘅相关资料咁咯， 系。 你想唔想我讲头先我哋同阿摄分析 你嘅？唔系，嗰个另外一样嘢，我反而想知道，即系嗰个有机会可以讲嘅。但我反而想知道，即系你都试过翻去你系 翻中学嗰度嘅。 好啦，你作为一个分享，你亦都见有其他，我见嗰张相，因为阿波成应该旧年 嚟噶， 系啊， 旧年嚟噶。 咁然后除咗佢之外，亦都有我谂一排嘅 七个定八个嘅旧生啦。咁咧，我咧就系、是、第二后生嘅，另外一个。年级细过我，但其实同我同届做过同学嘅，咁其他嗰啲咧，全部都系上咗年纪，轻则三十零岁，重则五十零六十岁，嗰啲大师兄嚟嘅，即系喺社会里边咧做到嗰啲咩爵啊、咩 CEO 啊嗰啲嘅级数嚟嘅。 系， 咁然后我即系我要翻去讲嘅时候咧，之前我都纠结咗好耐，就系头先我哋讲嗰个心态啦。我都做过座上客，我都知道你唔好讲咁多唔关事嘅，不如快啲完啦。你会知道嗰一个嘅场合咧，坦白讲闷嘅，系啦，啲嘢未必个个人听得明嘅，沉嘅， 系， 但你都要分享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嗰阵时咧，我要谂啲方法咧，点样令到攞到台下啲师弟嘅注意力？嗰阵时咧叫我交相，交一张叫自己嘅相咧，因为每一个分享嘅人咧，喺佢我哋喺礼堂嘅头顶咧就会有个好大嗰啲 screen， 就会显示嗰、那个。分享者嘅相啦，佢嘅一啲 portfolio， 例如系边一年系中学毕业啊，读大学咩科出嚟做过啲咩岗位，有啲咩特别成就咁啦。咁所以嗰阵时我谂紧，啊，我交张咩相俾啲师弟睇咧？我又冇乜一张见得人嘅相，跟住我就谂到，因为我嗰间系男校， 系。 而头先都讲我哋翻工做咩？约下女嘉宾， 约下女嘉宾咯。唔系，其实咁样讲好似好诋毁自己工作， 系。 但我谂唔到第二个形容词。 於是乎，我就花咗好多嘅精神，又谂紧究竟而家嘅中学生、 年轻人 有啲咩嘅女嘉宾，佢哋系会即系吸引到佢哋眼球，或者佢哋会识，或者佢哋会哇咁样样咧？咁嗰阵时，我最终系拣咗边一个咧？ 揀咗一張我同邝洁莹嘅合照。 系 咁，因为嗰阵时影嗰张咧，同佢身高差好多，佢企喺我前面，我高佢成个头咁样啦。我好记得当日喺个礼堂摆咗张相出嚟之后，台下面嘅师弟嘅反应系， 果然系你嘅师弟， 全部都系咁样样嘅。咁同埋最搞笑就系嗰个 PowerPoint 摆出嚟，除咗分享你嗰啲相啊，同埋你嗰啲成就之外咧，个即系老师定师兄话。啊！你写句你嘅座右铭上 面，我你有呢啲噶，我写个个人简介噶， 即座右铭啊，大佬。 佢话俾个个人简介佢，即系稍微即系介绍下咁样咯。 系， 咁跟住之后我就现职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主持人啦。咁有两个节目咯，我已经谂唔到写啲咩啦。 唉，嗰阵时我写嗰句咧，特登谂嘅个座右铭摆明就系老作嘅。我嗰时类似写嘅意思就系、是，做人最紧要知道你嘅目标系啲乜嘢，例如。我的目标是想识靓女，所以我就开了一个节目访问女嘉宾啦。 哇，好核突啊！呢、 這 个 即系嗰啲好核突嗰啲啦。 呢个座右铭真的好核突啊！ 唔通真系讲嗰啲咩回头是岸啊，勤力就是一切嗰啲咩？ 喂，咁你总系有啲座右铭噶嘛？ 唔 系我如果俾我去你嗰个咧， 你会写咩？ 我会贴近啲嘅主题嘅。 吓， 我嘅梦想系成为火影。或者 座右铭唔系梦想啊？ 或者 我应该梦想啫，我想要一层楼咁样。 我想买丽港城，可以再有咩？又或者咪大路啲嘅，始终宗教研究系人唔失去嘢，一定唔可以得到回报，等价交换 咁 先至系重点。咪佢有句好最尾嗰句好咩？人冇痛苦嘅教训，就唔可以得到相应嘅嘢。好似有句咁嘅嘢噶，但我唔记得，要揾翻出嚟咯。但你可以好多噶，我要成为海贼王，几型啊，系咪先？即系如果你翻去中学去 present， 但系大学你呢条桥唔得啊嘛。 系啊，唔系大学你唔需要嘅，我中学嗰阵时要啫。所以我又觉得好，即系点咧？咁我最后写咗个，后屘啲老师同我讲翻话，我见到你个 PowerPoint， 我想叫你写过嗰啲，即系无论张相同埋嗰个座右铭， 有啲尴尬啊嘛。 因为佢哋始终系比较 保守一啲， 系 啊，校服。No。校风淳朴 系啦，淳朴一啲，唔好咁鼓励啲同学仔去嗰啲 追求异性，系啦、中学生不应谈恋爱 啊嘛， 我直情应该写咩？大学生不应谈恋爱啊！ 但系仲有一个重点就系啲老师同我讲话咧，啲师弟其实以为你嘅 DJ 咧捽碟嗰啲，所以我第一句劈头就大家好，我系做 DJ 嘅。不过你有啲失望，我唔系捽碟嗰啲，我系电台嗰啲， 唔 系嗰啲咁啊。本呢一对女子乐队 Fiesta 嘅呢一首《Mommy Said》， 欢迎。 迎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喺后台准备啦，我哋即刻请佢哋出嚟。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今日嘅故事主题系卖火柴的小女孩，唔怪得知两位参赛者都系小女孩啦。第一位参赛者叫，咦，超人嘅，人哋叫 Kitty 妹子，佢就叫一一妹子，唔制啊。算啦，反正佢都唔够我靓。第二个仲大胆，竟然够胆喺我面前叫自己做波波姐。摆明都唔够我身材好，两个参赛者，一个又唔够我靓，一个身材又唔够我好，斗乜鬼啫？直接判我赢好过啦！算啦算啦，唉，快啲开始比赛啦，你哋。 大家好，我系一一妹子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个卖火柴嘅女孩嘅故事，我就系呢位嘅卖火柴女孩啦。今日嚟到呢度咧，见到大家非常之开心啊，难得同大家有缘，今日就同大家 sell 呢个咧高科技火柴。呢、这个高科技火柴咧入边用咗好多嘅技术噶，有纳米技术，有抗水技术，有抗火技术，就算喺大风、大水、大雨嘅情况下，都可以用到呢个火柴噶。嗱，呢个火柴咧，你试下用同屋企嗰个系非常之唔同嘅，屋企嗰个一点就熄，一点就熄。嗱，你试下就系咁样啦。是不是熄了呢？但是我这个纳米的火柴，嚓，哇，啲火都仲喺度。嗱，你可能以为会好贵，但绝对一啲都唔贵，因为难得今日嚟到呢度同大家有缘咧，100蚊一盒唔使，100蚊一盒唔使，100蚊两盒都唔使，100蚊三盒更加唔使，见同你有缘，100蚊四盒卖俾你之余啊，再送埋一个火柴盒俾你。你谂下，一个火柴最紧要咩？就系有个火柴盒啦。用得唔好嘅，认住我个名，下次唔好再帮衬。但如果你觉得好嘅，下次再嚟到深水埗呢度，再送俾大家再多啲优惠，好唔好？街坊系你啦，街坊醒盒俾你好唔好？ 好啊好啊， 嗱呢位小姐见同你有缘，诶、哎、私人请多盒火柴盒俾你啊。嗱，仲有边个要？仲有边个要？系嗰位四眼哥哥，系啦，嗰位四眼哥哥，好啦，俾埋你啊。嗱呢度最后最尾四盒啊，好啦，最尾四盒，好，一位要，两位要，好啦，最尾呢位小姐要埋呢两盒，今日卖晒，有机会再同大家再见啊。嗱呢个故事教训大家，见到啲嘢啱就好买，如果唔系好似我咁，有暴龙机都买唔到啦。多谢咁多位。 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各位家庭观众大家好，我是二号参赛者波波姐。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呢个故事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啦。不过我并唔系呢个女孩。其实卖火柴的女孩呢是环球经济学的一个经典故事来的。最初呢是由索罗 B 提出的。故事就这样的。话说有个小女孩，她屋企人在夏天大手买入了这个火柴，諗住趁低吸纳嘛。但是这货扎住了在这里，一路都顾不到。两老就好担心，啊，今次仲血本无归。谁不知小女孩好镇定地说了， 唔使担心，第四季嘅业绩就会向好噶啦。 佢仲叫两老入多几箱货添，眨下眼就去到大除夕啦。小女孩就捧住啲火柴出去街嗰度买。嗱，开市嘅时候低见5蚊一盒，但系受到外围因素影响，即系天气啦。入到夜晚咧，气温再低几度，啲人就好需要取暖，所以一见到有火柴就扑埋去买啦。小女孩就借势托高个市。初市6蚊一盒，但系咧都有散户接货啊。咁啊，随住时间过，火柴嘅价格略有波动，不过都属于正常嘅技术调整。曾经试过去到8蚊呢个支持位，都有好多人支持。最后收市报10蚊盒，令到小女孩成功喺火柴期货市场大赚一笔啦。听完呢个故事，卖火柴的女孩叫咩名呢？可能你永远都唔会知，永远都唔会记得。呢、这、一个就系经济学股市无名神话嘅概念啦。令到人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这个小女孩。不过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 期货产品嘅价格可以急升可以急跌，投资者或者会蒙受投。再嚟一次，我一口气读到。期货产品嘅价格可以急升可以急跌，投资者或者会蒙受投资嘅全盘损失，而过去表现并非未来表现嘅指标，所以投资前请参与上市公司嘅文件，作出风险评估同埋寻求专家嘅意见。多谢。 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应全国人大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将会取消给予香港的特别待遇。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一向要被关税，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对香港经济暂时未有大影响，但是担心特朗普下一步会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到时杀伤力更大。他又批评特朗普一边支持，一边说支持香港，另一边又作出制裁，呼吁期望美国会帮香港的人梦醒。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厂商会行政总裁杨立门说，已经预料美国有这一步，但是香港只是有少于 0.1% 本土产品出口到美国。业界在前年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已经开始将业务分散到东南亚等地，因此措施未见有大影响。行政会议成员商界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质疑，美国在港有多间企业，现时是美国在香港赚取贸易顺差，相关决定反而是惩罚美国公民。他又强调国家安全对每个国家是最重要。乡议局表示坚定支持订立港区国安法，希望法例尽快实施，堵塞现有法律缺口。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说，近年港独分子越演越烈，黑暴活动极之猖獗，暴力程度近乎本土恐怖主义，公然鼓吹港独分裂国家，全国人大采取订立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实属必要，亦都符合国家和本港根本利益。新界27乡今个月24号开始会发起支持港区国安法的签名运动，收集乡民联署。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警员早前拘捕46岁黑人男子弗洛伊德的时候以塞布压颈导致对方死亡的事件，引发多地的民众上街示威，演变成骚乱。中国驻美大使馆提醒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警惕当地的暴力示威，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发展，注意警方发布有关游行、示威以及可能发生骚乱的通知，避免前往相关危险区域。大使馆又提醒经营店铺的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根据自身情况加强住所和经营场所保安。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27宗是本土病例，累积病例11441宗，269人死亡。 新增病例主要是来自首尔和周边地区。同富村物流中心有关的感染病例增加至超过100宗。卫生部说未来两个星期首尔地区再次实施严格社交距离限制措施。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有翻车嘅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咧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近玛嘉烈医院。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有意外，龙尾近玛嘉烈医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龙尾喇沙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嘅支路咧，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喺兴田村。最后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御龙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课程啊，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嚟到今日我哋咧会重温嘅女神咧就系嚟自 Bingo 嘅 Odelia 嘅，咁上个礼拜咧佢嘅队友阿 Carmen 就去到访问最尾问你哋边个嚟噶咁样，咁究竟今次 Odelia 又记唔记得我哋咧？其实隔咗3年半啦，所以我哋一阵间咧打俾佢嘅时候会尝试整蛊佢，扮系第二个人，睇佢分唔分到究竟我哋系边个咧？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Bingo 嘅，我惊读错名，系咪 Odelia？ 系啱嘅 ，Odelia。 Odelia 点嚟噶呢个名？ 呢个名系我妈咪同我去领洗嘅时候，我系天主教嘅， 系、 oh. 跟住就有个咁样嘅姓名咯。 有冇意思噶？即系呢、這个， 即系有冇话代表边个宗教人物嗰啲嘢？ 代表一个天主教嘅修女。 哦、 但我有 check 过呢、這个又好似一个地方咯， 都系一个地方嚟嘅。 当奥地利亚系我的地方咯， 奥地利亚，我叫 Austria， 好啦，第一印象啦，咁啊，俾阿 Odelia 估关于我同阿一嘅呢一样嘢咧，就系、是、为你度身而设噶啦，因为知道你都会中意一个人去散下步啊，呢一样， 系啊， 你系几时开始有呢、這 个？我记得有一次咧，应该系早几年前嘅做嘢啦，跟住。跟住好忙嘅嗰排，跟住我覺得咁好天氣，因為夏天嚟嘅，跟住日日都見到呢個藍天白雲，又好陽光， 咁樣咁啊，好中意沙灘噶嘛。係。跟住嗰排係不斷咁樣喺咁做嘢做嘢，咁變咗一見到咁嘅天氣就好 envy 嘅人，即係覺得啊好想去啊，但我出唔到去啊。咁跟住難得有一日，突然間嗰個時間咧就係、是、下晝六點鐘開工。 哦。 跟住咧，其實我係要我嗰個 location 係夾硬趕過去，跟住再趕翻去做嘢嘅。 係。 跟住就特登要早起身，跟住出去一個沙灘咯。 哇！ 系啊，即系觉得我唔去对我唔对自己 对自己唔住啊嘛，咁、 啊、 好添，冇、理由仲净系得翻工咁样啊嘛。 冇错冇错。 咁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就住呢样嘢，你估我同你一边会试过夜晚自己一个去行山？你嘅拍档不断俾牵扯你、 好，拍档可以休息一下先。 咦，睇嚟佢不嬲啲嘢唔系好准咯。 边个啊？我估系阿一咯，系咪啊？阿一今日系着住件波衫，我估一个都系中意活动嘅人嚟嘅，中意做运动多啲。 都系佢着住件恤衫，女佢斯文噶。 我冇话佢斯文。 O K， 佢只系一个败， 佢系个败咯。衣冠禽兽， 着得靓啲，你估又得啊？你觉得阿一系着呢个波衫，有呢种咁嘅感觉？真正的答案咧， 真系我系。 你估啱咗，你真系阿一嚟嘅。 系啦，但我试过一次之后就唔敢再试啦。 咩啊？日头定夜晚？ 我嗰次咧，我嗰次行屋企附近大潭水塘嗰度啦。咁跟住之后咧，就特登等到日落先至落山嘅。哇！惊到我，惊到我傻咗。 的确系日落先落山嘅。 唔系啊，但系日落之后先，我日落之后我再落山。咁已经我带咗啲单车嘅电筒啊，或者啲照明嘅工具啦，但系都会有种咧啲沙 沙。 哇！惊到我，然后前面你前面见到冇啦，前面又见到有几个人一路行紧，你想追上去嗰阵咧， 你 谂 你确定系人 系啦，咁所以我之后就冇再试过啦， 吓佢 系啦，但系几好玩嘅。 太阳落山真系落山， 系但系几好玩嘅。 即系点啊？望住太阳落山，三二一嘅冲落去啊！ 咁又唔使嘅，其实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天文台嘅 apps 嘅，佢会话俾你听准确嘅落山时间。但行夜山就会嘅，行夜山就成日行嘅。 你嗰啲一个人嘅经历咧，我通常都会 plan， 即系可能同自己讲啦，啊，我要几多几多点，跟住就要去到边度，然后几多点去到边度。咁、但系最后咧，通常呢个 planning 都会改咗嘅，系、因为又要根据嘅心情啦、时间啦。 系咯，类似系呢一个呢种人， 即系好浮动啊！我人浮嗰阵要咁。 即系天气好，你就好想去自己一个 relax， 可能天气差啲留喺屋企啊，嗰啲嚟。咁但系有冇除咗 一个人嘅活动咧？ 系啦，一个人嘅活动。 你会一个人去睇戏咧？ 会啊，试过一个人睇华尔街，三个钟。 即系你唔会觉得闷啊？或者睇完套戏出嚟冇得同人分享呢、這个？你冇乜？ 我中意睇完戏，跟住就要上网睇下啲 解释， 系啦系啦，即系自己起码自己有好多 question， 跟住睇咗先，跟住再慢慢问下身边有冇人啊？你有冇睇套戏啊？咁样咯。 会唔会一个人去打边炉？一個人唱 K， 係咯， 即係未試過。 咁屋企唱 K 唔計啦， 喺屋企唱 K 唔計，即係一個人去 K 房， 一個人去食放題咁樣， 一個人燒嘢食。因為以前都出過一啲表，就係一個人做嘅事情。 即係話最慘係一個人做手術咯， 一個人做手術。 系啊，一个人做手术，即系冇人理你做手术咯。系啊，你迟啲都会噶啦。 我猜想讲粗口，好彩我记得系录紧音啫。够钟翻嚟啦！你对上次上嚟有咩印象啊？因为上次你应该都三年几前咧，就我同 Tony 一齐同你做访问嘅。你有冇印象有一个除咗我之外，仲有一个 Tony 嘅男仔啊？ 都有啲印象嘅。你好啊 ，Tony。 你好啊， 唔好再问呢个尴尬问题，一答唔到个问题，仲系咁问我。 唔系，咁你记得嗰时波胜之外仲吓波胜之外仲有边个男主持啊？ 一咯。 咩啊？ 阿一，即系你记得阿一，但你唔记得 Tony 啊？ 系咯，边个阿一啊？ 咩事？唔好吓我哋。 冇，你好啊，我系阿一啊。 哇，咩通嚟定阿一啊？点啊？而家你用二字头打电话嚟，咩料啊？要收工都收晒工噶啦喎。 系啊，你已经 cut 咗一次噶啦，我见到。正常，正常反应。 你知唔知我呢排系等住收咩？我谂住收下大家啲 call call， 啲人会 call call 埋嚟咧。而家咪多咗嘅，我想听啲人赞我啊嘛。姐姐恭喜你啊！你系成为我哋荣幸嘅白金卡会员咁样，我想听呢啲啊！ 但你呢排喺屋企时间系咪多啊？你啱啱讲到好似好想搵人同你倾偈咁样， 但有啲咩 多咗倾电话？ 多同咩人倾电话？ 同朋友居多咯，朋友啊，做嘢嘅公司同事啊，因为少咗翻公司嘛。但系通常 WhatsApp 倾偈就倾倾下唔知倾咗啲咩咯。 但系你而家就好似你嘅拍档阿 Carmen 都系啦，即系有 YouTube channel 跟住拍片。嗰啲 喎，係啊係啊係啊，有啊有啊有啊，路拍啦而家大家， 係啊， 邊敢停啊？ 有嗰啲試著系列啊嘛， 試著你想我睇咗只咩啊？ 我又好誠實，一睇一定係睇泳衣嗰一集先。 嚇係咩？我睇波衫嗰集喎， 我睇泳衣嘅。 喂，逼我睇波衫嗰集。 係啊，我 好靚嘅喎。 男嗱，我覺得啊，男人對於著波衫嘅女仔係有 fantasy 嘅。 Oh my god！ 尤其是 oversize 嘅波衫， 有嘅。 我屋企最多就 oversize 衫啦，唉！ 嗰啲衫咪全部你自己屋企嗰度拎出嚟噶，好多都系。 啊嗱嗱，波衫咧就系阿 Fly 哥嘅， 我 好厚面皮问佢攞嘅，我话喂借你件波衫嚟啊，因为我屋企啲波衫真系出唔到街。 唔怪得知咁熟口面啊，啲波衫 嗰啲。 系咪特别靓质地啊？睇落去。 一睇就知贵嘢啦。 系啊，佢买好多噶嘛。 是是啊、 你自己多咩衫噶？但屋企 我好多短裤。 嗯。咁你长腿啊嘛， 系咯，正常咯，冇理由暴殄天物啦。 唔系，因为咧，短裤呢家嘢就系你遇到啱同埋靓尺咧，你系一定会唔介意买多两条嘅。即系譬如白色同黑色系 basic 啦，咁佢咁而家兴系兴高腰噶嘛，咁你咪会啊，咁啊集齐两条啦，咁啊随时要用噶嘛呢啲。 嗯。 咁跟住以前咪兴嗰啲唔系好鬼短嘅，短到见到后边嗰个微笑位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嗰啲一定有一堆啊，因为以前中意啊嘛，又烂啊，即系烂脚又有，齐脚嘅又有，跟住深色又有，浅色又有咯，所以加加埋埋都好多短裤企。 咁其实上身衫咧，咁上身衫你又多唔多，同埋咩款多咧 ？bra 算唔算多咧？都多噶，因为会有啲着得舒服同埋唔舒服咯。 咁唔舒服你买嚟做咩咧？ 唔系啊，有啲你系买咗翻嚟，你试个黑觉得咦 OK， 但系翻嚟着多几次，哇好唔舒服，你就会唔想着噶啦。 哦， 特别咧，你着咗啲唔舒服，你出到去咧，你喐嚟喐去喺度称下称下咧，咁嗰啲一定系濑嘢噶。 哦， 我想知女性嘅角度，所谓内衣唔舒服系通常会出现啲咩状况咧？即系可能系会容易敏感啊，可能个钢圈跨住啊，定系点样样咧？ 觉得好似个胸嗰嚿肉个位托得唔啱咯。 哦，即 个承托力唔够， 承托力呢样嘢就应该唔关我事啦。我呢个领略唔到啊。 我冇咩意思 ，sorry 啊。 冇咁嘅意思。 但系即呢个都系上身啫，下身会唔会都有分别噶？对于女士嚟讲，因为男人咧，纯粹就系有啲人得两款啫。我觉得一系中意紧，一系中意松。 系啦，孖烟通同埋即系紧身内裤。 系啦， 一系三角，一系平脚嘅啫，好简单嘅啫。 系啦，女性嘅下身有冇分别噶？ 呢、這个节目可以讲底裤啊？ 冇啊，唔得嘅，我哋会学术噶嘛， 学术交流噶嘛，我哋系啊，系啊。 我觉得夏天其实系即系 T back 系舒服啲嘅，因为冇咁热噶，少两块布。 嗯。 但系咧，有时候咧，睇下着咩裤啦。如果嗰日你着嗰啲裤质地厚少少咧，我就会觉得应该系一条正常三角咯。 喂，难得有人同我讲呢个题目咧，我有一个问题好想知嘅。我真系纯粹从一个生理结构去知，女性每个月唔舒服嘅嗰几日啦，系咪会着一啲唔同啲嘅质地噶？ 会啊，会着唔同质地啊。个原因系因为咧，嗰块嘢咧，佢要黐落去啊嘛。 哦，即系卫生巾要黐落去。 系啦，咁如果佢黐得唔舒服，你个人都会唔舒服。但系点样为之黐得舒服？就系嗰条底底起码俾嗰块根根黐住嘅时候系黐得稳实，因为有啲质地系好容易就咁咪甩开咗噶啦。 哦，呢、這个真系唔知喎， 系啊， 同埋唔会嗱嗰啲敏感日子咧就唔会再着 T back 噶，因为黐唔到块筋。 系啊，系啊， 呢个容易理解，面积嘅问题啊， 系。 所以即系女性点解要买咁多嘅内衣系有原因嘅， 系 你要衬埋件衫啊嘛，系咪啊？ 系啦，如果要着啲好紧身嘅裤或者嗰个质地好贴个 pat pat 咧，咁你要着无痕底底咯。 系、嗯、啊，即系譬如如果佢有时做嘢咁样，你着啲露薄嘅衫，可能你个内衣可能嗰条带就唔可以出现，可能有另一种嘅内衣啦咁样。 系啦，即系譬如嗰啲 bar top， 但系佢冇咗带之后，依然都可以承托得到，同埋个型会唔会话现出嚟啊？系咪嗰啲无痕啊？好多呢啲嘅其实。 哇，其实做男人真系几好， 几方便我觉得。 做男人真系， 反正我买嚟都系嗰几条裤，然后都系嗰几条嘅孖烟通。 你都唔使谂里边个底衫点样着。 间唔中咯，呢几年多。 一樣嘢就係有時明知嗰件衫係要緊身啲嘅，即係出邊嗰件緊身啲，或者嗰日著做嘢嘅，咁我入邊嗰件底衫就唔係以前嗰啲菊花牌咯。就買件緊身嗰啲運動衣咧，咁好似攬係好似縮一縮個肚腩啊嘛， 如果唔係好突㗎，成個身形 咁 work 嘅咩？真係可以 一啲啲啦。咁我本身瘦咗好多嘛，本身都唔係咁肥。 我冇見一排都唔知你咩 size。 唔係即你講個身形 咩 size？ 你哋而家肥定瘦啊？ 我而家瘦過你咯，而家 咁緊要，我應該肥咗好多啊！真係 唔係講下啫。 我睡不羁的节奏，着地着意渴望地后，有个帅哥等很久，在遇见更想开口，即使想再看多一眼，亦无聊地眼路过。前面都有微不必要，你去不认我，你仲要鼓起勇气，堵塞这出口没法地，对你笑得很客气，但恨越扮俗越孤寂。很想欣赏你这种审美，却无暇承受膜拜。很想早点转身，不会破那我的大。I know you wan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I know you wan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I know you wan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I know you wan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Workout, 开始 freak me out. Can't you see I'm busy now? 有没有礼貌？好小姐很清高，不需要陪跑。你就继续看吧。You and me will never work out. 看见你鼓起勇气，想推开出口但退避，笑说你不必客气。 Delia 有冇一样少少秘密可以同我哋分享？可能真系唔系好多人知道关于你自己。 我谂系应该平时日常嘅我咯，系你唔好睇我有时个样好精灵啦，其实可能个人系 有啲蠢嘅。 唔系，嗰刻个人系个脑飘咗第二度啦，已经。 系，你而家去咗边咧？ 我而家喺度。 O K， 依一刻好精神，系啊。有时个样好 O K 嘅，冇乜嘢。但系其实个脑系已经谂紧其他嘢噶啦，可能谂紧。啊！琴日我系咪有啲咩咩咩咁样？跟住或者可能谂啊，如果有边一日，即系个脑喺度开始转其他嘢，会好快 元神出窍咁啦。 系啊系啊。 你系咩星座啊？人马座 啊？唔系。 哎呀， 你唔好冷 sweet 啊！你口音好老土啊！ 唔系啊， 成日听到见佢问啲女嘉宾。哦，你系咪咩星座？哇，打冷震啊！ 问得星座都有啲问题啊， 系好老土 啲。因为我系咁样样嘅人啊，而我系人马座。 咁你想讲自己同人哋一样系咪啊？ 系 但我好多朋友都系人马座噶。 啊，但你 系咪都系冇拍拖人马座？ 系啊，系咯，点解啫？ 中意自由奔放啊嘛，人马座系无拘无束啊嘛， 系鬼、啊。 即系拍拖嗰啲，好似你隔篱呢个咧，就会成日投诉啦，又话女朋友咩冇所谓，但其实有所谓嗰啲好惨。 啲人马座同我讲话咧，中意自由奔放啊，不羁啊，但跟住有一度神，唉，自己一个，不过唔紧要啦，努力工作。 诶、欸，我 系咪啊？你 咪 咁啊？ 我冇信嘅，我冇信嘅吓。但系你嘅咁，你系咩星座？ 我系双鱼座。 双鱼座。点啊！你又反咩气啊！你 个个听到双鱼座咁样反应， 都个最麻烦嘅星座嚟。 麻烦啊，根本 咩唔麻烦啊？ 爽快、轻松、开心、自由自在。 你嘅队友系咪咁觉得？佢系咪咁？ 系啊， 你点头啊？ 佢个点头都好点头。 开心啲，开心点头系啊。 咁但系咁样，譬如你个人好似喺度，但系你灵魂不在噶嘛？咁、如果人哋问你问题都错，你咪知你咪答唔到咯。 我可能比较多呢个 moment 系可能做完嘢啊，跟住一班朋友啊食饭啊，跟住讲讲下，跟住个人就谂紧其他嘢噶啦。系啊，跟住我会问头先讲咩话？ 哦，头先讲紧咩啊？ 咦，你都飘咗出嚟，原来 讲紧咩啊？ 冇，即系问开佢，如果咁样样嘅情况出现，可能会 miss 咗一啲嘢啫。咁但系你工作上就冇就唔会啦。 我都好惊噶。 有冇试过？ 有试过呢、這个秘密嚟啊吓。 系好。 去做訪問啦。 好啦，現場其他人唔好聽啦，啲同事嗰啲當冇聽過啦。 當冇聽過得㗎啦，係啊，我好專心做緊訪問嘅， 係， 但真係唔小心個腦飛咗第二度， 係。 系啊，咁跟住唯有人哋開始講答緊問題，想聽下答啲咩啦。哦，咁我開始估翻問題咯，要。 好彩你係自己翻嚟嘅。 啊，翻翻嚟嘅。 你唔係人哋問你嘅時候，你都未翻嚟。 即係聽到嘢嘅，但係個腦突然間個邏輯思維飛咗第二度咁樣咧。 哦。 一直淨係聽到啲答案啊。 哦。 係類似啊。 個訪問好悶。 個訪問好悶啊。 唔係，有時個客人突然間講咩好攰咁。 個訪問係咪由一個戴眼鏡嘅男仔做啊？ 唔系啊，诶系咪啊？ 做咩一个着住，一个着住唔知咩蓝色衫嘅色衫嘅男仔？ 冇啲 咁嘅事啊！有冇试过拍拖嘅时候同男仔出街，跟住就自己都飘走咗，即系出咗下街，个人知 大家走咗，系 啦。 我谂可能系佢讲嘢嘅时候，跟住我个脑谂其他嘢咯，跟住再答翻，嗯系啦，咁下次唔好啦。 同你讲电话死啦！今日好唔开心啊！啊老细点样？下次唔好啦，下次做好啲啦。 哦，系咯，下次唔好咯。 即系你啲虚应都好叻噶。 唔系虚应， 唔系虚应， 唔系虚应。 即系体谅下嗰一秒飞走咗都好啊。 有冇试过因为咁而嗌交？即系佢知道你虚应，虚应，发现咗你个虚应啦。 哦，咁又冇喎，即系可能我会问多两句。即系你意思，即系点样话？哦，跟住即系系啦，问翻清楚究竟嗰件事系乜嘢嚟先啦。咁我都系有心去听佢噶嘛，因为双鱼座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嚟噶嘛。 系，我有时做访问都会咁样噶，即系自己飘走咗啦。 系， 我唔明白，你一次啊，即系点啊？ 够钟翻嚟啦！ 嗱，你上次嚟嘅時候咧，都有講啲關於愛情嘅嘢嘅。嗰時就話，因為咧，你分享一個秘密，就係話你成日都會放空嘅。跟住我哋問你有冇試過拍拖嘅時候，同另一半可能都會咁樣樣啦。過去我哋即係三年幾冇見，呢段時間有冇啲追求者？ 你 mark 過睇嚟， 梗係啦。 有冇追求者？梗係有啦，好多噶。 突然间分到呢下特别唔同，你系知成个访问呢下咁样突然之间， 啱啱好死气沉沉，忽然呢下，哇，假咗啲啊， 好似掩盖咗啲嘢咁啊， 系欲盖弥彰系咪呢个叫系咪呢个四字成语用得啱？ 系啊， 越描越黑咁样。 我唔系嗰啲咧，即系喺度俾人将自己扮晒冇咁样，都有嘅，出奇啦，系咪啊？ 但有冇话而家系想要咩类型嘅男仔啊？ 我中意成熟啲嘅， 嗯， 系有啲可能行出嚟咧，佢可能话俾你知啊，我成熟噶，我识谂噶，咁样打算啊，我希望工作咁样打算，但系咧可能玩耐啲，你会觉得吓、啊，哇，你样样嘢都等阿妈乜乜乜噶，咁嗰啲我就觉得麻麻地啦，系啦， 即系佢有自己嘅 planning 喺事业上啊，嗰啲咁样嘅。 系啦，但系咧，我觉得即系有啲系事业上可以好 well planning， 但系翻到屋企又变翻好似等阿妈凑咁样咯。 哦， 咁呢啲你就觉得就差咁啲啦， 就真系争啲咯，系啊。 咁系咪当你相处耐咗，发现到佢即系有呢一个特质之后，系会令到你萌生一个睇嚟呢个人唔可以再长久咁样拍拖落去嘅念头咧， 即系我系嗰啲要熟咗朋友咧，跟住先再睇下有乜齐嚟。有啲系可以系一见钟情，但我唔系嗰种啊。 哦，你朋友做起嘅。 系啦，即系起码我了解咗，原来你系咁样嘅。 哦。 嘅时候，即系譬如可能啊，佢唔开心嘅时候会咁样，佢有烦恼就系咁样，佢开心嘅时候会咁样对朋友，哦咁样，系咯。 咁你试过最耐？最耐系要做朋友做到几耐先至变成另一半呢？ 可能几年前做过嘢嘅，跟住中间系冇乜点沟通嘅，跟住隔咗几年，跟住又开始倾翻偈嘅时候，咁样咯，咁样开始翻咯又。 嗯， 我唔系嗰种咧，哎呀你追我一阵间，跟住就会追得到嗰啲，就系收惨添嗰啲嘢。 系咯，你算唔算自己觉得自己都几难？即系 难咯、啊，唔系冇人 approach， 但系 approach 极都系好 唔啱心水， 佢会却步嘅，即系我 feel 到对方系唔敢再试多啲咁样咯。 哦，咁大家听到嘅话，咪试多啲咯。 系啊， 试下咁样， 试下咯。 呢、啊這个呢、這个 个话题已经是几日之前跟朋友倾开偈 嘅。哦，咁佢哋 跟住就系讲开，系啦，佢哋嘅意见就系话我太强势咯，系咪啊？好强势咩？ 唔系你唔笑嘅话都几恶嘅个样。 咁你好难一日廿四小时笑住口噶喎。 我知，宽容啲咯个人。 狮子 系咯， 放下个执着啦。 喂，好难满足啲男孩子咁样真系。 唔系，你哋难搞啲嘅。 你嗰啲有咩咁难满足？你觉得？ 啲男仔都麻烦嘅，又中意嗰啲娇娇滴滴啊、嗲嗲地啊，咁大佬唔系个个女仔都系咁噶嘛？ 系，唔系噶，都有人中意你噶。 是吗？ 咁你都话有人追，点解冇人中意你咧？ 但系我觉得嗰啲系未，即系未系好了解我先咯。OK。 OK。 我只狗要食嘢，唔系要食嘢。 我想问 OK 系只狗个名啊，定系你讲紧啲？ 唔系嗌佢食嘢咯。 我以为你叫我哋 OK。 OK 仔啊，你嗰只。 拍手佢唔敢行埋去啊。 我啲叫只狗食嘢。 好强势啊！啱啱听到嗌只狗食嘢。 系啊。 OK。 平时煮好饭咧，俾男朋友。 O K O K， 食衣食嘢。 唔系，可能我本身呢个性格讲嘢冇乜微音咧，可能吓到对男。 我小掘嘅，小掘嘅都系啊， 但可接受嘅掘。 系啊，味道恶嘅，系得少许啫 ，O K 嘅。 定系关文化差异事咧？ 都唔关事，你试下嗲我哋一句啊，耶咁样。 阿一多胜。 算啦，冇嘢。 你喉咙痛 系啊，落下一拍啦，你。 点解啊？ 唔系好啊，得唔衬你嘅 image 唔得，你都系嗌翻 OK OK， 系 呢个衬你多啲。 佢嘅立法机构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必将自食恶果。发言人马晓光话：全国人大通过涉港立法决定之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发表所谓声明。推动所谓立法和行政措施，为乱港分子提供救援，是对违法暴力恐怖势力的公然庇护，进一步暴露他搞乱香港、攻击一国两制、谋求台独的政治本性，图谋不会得逞。马晓光批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一些政客一而再、再而三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妄加指责，就是因为有关立法要斩断台独、港独勾连、乱港分裂的黑手。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咁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有意外，龙尾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另外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咧，慢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慢线有意外，龙尾近联合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港城。将军澳道落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兴田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近赛马会体艺中学。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波成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07，外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30。咁我哋今日重温嘅女神呢，就系嚟自 Bingo 嘅 Odelia 啦。咁啊，头先大家听到啦，佢做咗访问，去咗喂狗，嗌 OK。咁究竟跟住落嚟呢半个钟头又会发生啲咩事呢？我哋一齐听下啦。 我哋讲啲沉重啲嘅嘢， 就系讲下自己嘅磅数。 好轻 嘅，系啊！我呢排重咗好多， 仲要200磅嗰啲，做咩突然间真情否白啦？去到呢个位 我都唔知， 使唔使我访问你？不如我哋两个访问你，行不行？ 你重咗几多啊？而家 我重咗，我谂我应该都系100，重咗4-5磅啩。 如果天气潮湿嘅时候咧？ 天气潮湿应该加翻人体，因为人体有 23% 系占水分嘅，如果加埋天气潮湿，如果到 99% 嘅话咧，然后中间嗰个 osmosis 嘅过程会令到你嘅水分再多咗2% 嘅，咁所以应该咧就会再多咗大概0.4磅左右嘅。 如果你再加多饮一杯水咁多咧， 咁要睇嗰日有冇 杯水， 咁要睇嗰日有冇去厕所啦。好好睇啊！你两个好好睇啊！首先佢乱噏啦，人哋真系继续追问落去嗰口嘢。 系啊，你明明你明明虚形啊！我哋两个虚形大师嚟嘅。 佢啲虚形，我又系虚形，即系有时你啲虚形要有啲实质嘢。 佢几个质素，头先嗰个认得到， 啊、 即系佢继续追问， 但系冇意思噶嘛？但系佢啲问题 唔系 虚形咯， 佢嗰个形唔系哦哦，佢真系追问，如果再饮水系点？佢有 我都得噶， 得，你听做访问都系咁啦， 问问题啦， 问啦， 你问啦。 嗰、那个问题就系、 是、你唔记得咗啦， 我唔记得咗 咩啊？鬼故 啊，系啦系啦，我哋睇过你有分享过一啲灵异嘅经历嘅，系所以呢一 part 想听你讲嗰次嗰、那个 嗰次啊，嗰次系咁啱咧，系鬼节嚟嘅，咁我咪话我 系 天主教嘅， 系个鬼节系7月14嗰定10月3日嗰、那个。 7月14日、哦、中式嗰、那个 系 系 啊，我只系换翻个鬼恐怖音乐落去啊，你继续 你有噶， 我只系换翻落去， 我只有翻落去， 而家好奇咩？而家摆翻个落去嘛？ 跟住咧，嗱、那个地方咧就唔系呢个系喉咙何声， 唔系呢个星球大战， 呢个系海浪声。 点解佢陪我嚟玩？ 你真系会接噶？ 呢个系 你乱咁嚟，佢真系接俾你睇啊！好啦，好啦，翻你个故仔啦。 好啦，我哋咧就我呢件事就发生响大陆嚟嘅。 嗯， 系啦，咁跟住嗰段时间咧，我都系自己一个人喺上面工作住啦。 系， 跟住系自己住一间房嘅。系啦，咁咁啱咧，嗰段时间咧就系中国嘅农历鬼节啦。 系， 咁我系一个天主教徒啦。 系， 咁烧唔烧衣纸，我觉得。入鄉隨俗啦，咁大家話燒咁咪燒咯，禮貌嚟噶嘛，我覺得係係啊，咁我見大家都燒嘅，咁我一齊去燒，燒完咁我諗住 講到啲燒嘢食，大家都燒，我一齊燒啦， 燒 嘢仔， 喂，我燒啦， 今晚燒嘢，燒嘢 燒。 呢個明明鬼故嚟噶嘛，變咗笑話啊！突然間， 我驚太恐怖啦。好啦，跟住真係燒。 因为烧系啊，烧埋一份咯，咁跟住烧完咪翻上房瞓觉咯。咁跟住瞓觉瞓到半夜，我都觉得好似有啲奇怪，因为自己唔系好瞓得着，瞓得唔系好冧。 有啲肚饿啦， 系啊，肚饿，因为又自己一个住，有时肚饿都唔知点算。 咁就变宵夜， 系啊，今次就去咗宵夜，系啦。 咁跟住我瞓，系啦，瞓下啦，跟住我 feel 到我只左手突然间喐唔到啊， 左邊手好似俾嘢擲住，跟住我心諗唔係啊嘛，唔係咁好彩啊嘛，我跟住但我第二日要早起身做嘢嘅，跟住我就諗緊，唉，唔好玩啦，俾我瞓多陣啦，跟住我就掙扎啦。我挣扎，我就另一边就喐到嘅。 系 咁，跟住嗰个掣咧就响我嘅右边后边， 即系床头嗰啲 斜后咁样啦。即系瞓到有个掣噶嘛，跟住我就好辛苦咁样先至伸只手过响住，一开灯就冇事咯。 一开灯只左手就喐得翻。 系啊， 你咪住美房啊嗰次。 哦，系啊，但我住咗段时间噶咯。不过算啦，我都预咗季节可能有啲事噶啦。 OK， 咁我哋情景题啊，假设你遇咗好多唔同嘅鬼啊。第一个屎忽， 我唔系讲笑啫，我哋去翻啲正常啲。你讲乜？全部灵魂就出得街。你啱啱嗰个我 系咩？系咪 换咗六世啊 ？OK OK， 收收收， 系保守啲好。 OK， 保守啲好。 系全部灵魂， 全部灵魂。唔系讲下笑啫呢个。咁啊，假设你如果遇到精子，即系你睇嗰饼 cassette 带， 佢爬出嚟嘅， 佢未咁快爬出嚟嘅，系啦，佢打电话同你倾下偈先嘅会，然后七日之后先爬出嚟嘅。 系， 咁你会点样处理咧？ 系啊， 咁咪 同佢倾下偈先咯， 搬走电视机咯，一系 系喎， 系咯， 因为本身知道佢俾电视机爬出嚟， 我本身知唔知啊先？ 知，本身知知， 定系你想话佢爬咗出嚟嗰个过程，或者我要我会点样面对？ 都得，都得，都系咯，即系如果佢爬紧出嚟啦， 同埋精子好慢噶嘛， 都系嘅，系啦， 将 个电视调翻转，第一代嘅精子系好慢嘅， 系 好慢， 第一代系咯，第二代好快噶， 喺电话噶嘛，第二代 去好快噶啦， 去到电话噶，精子 快 过 宝特啦， 系好似蜘蛛侠咁个长度，飞嚟飞去， 睇下可唔可以 friend 到咯，同佢， 你会想同佢倾咩偈嚟？个精子即系同佢倾点？ 即 系虚型啊，精子。 问下佢需要啲咩先。你需要啲咩嘢先？如果我帮到嘅，剪头发咁我帮到，咪帮你剪咯。咁如果佢话佢要翻嚟报仇或者 whatever 啦，咁咪睇下帮唔帮到佢报仇咯。帮唔到咪揾个法师搞掂佢咯。 如果佢话我就系想你死咧， 想我死啊？咁同佢搏过咯，或者掉咗电视机佢咯。 嗱，如果调翻转，即系啱啱嗰个就系 烧咗把头发佢。 你遇到只鬼啦，如果而家俾你扮一只鬼去吓人。首先你会想扮乜嘢？ 哇，我会想扮丧尸啊！ 哦，丧尸， 丧尸算唔算鬼啊？ 可以嘅， 可 以 嘅，都 系 吓人， 可以嘅， 系啊。 丧尸嘅都几劲，跑得又快，跟住又，即系我讲而家 系新一代嘅丧尸， 新一代嘅丧尸跑快啲啊！佢进化咗好多。 咁但系你会唔会练习学丧尸讲嘢咧？有冇试过？即系咪中意 练咧？ 我成日扮呢啲同我啲队员话， 可唔可以试下？系点啊？ 不如佢单咁录 trailer。 有睇 Walking Dead 啊？嗰啲系咁样的。 我有睇。 有啲系小朋友嘅。 够钟翻嚟啦！ 嗱，啱啱你又讲到一啲即系身形上、内衣上嘅，咁之前你电视台拍个节目就有 touch on 呢一样嘢啦。咁但系你嗰阵时。嗰、那個體驗，你覺得如何呢？即係我哋男士嘅角度睇一個女士嘅身材，同你作為本人去體驗係唔同感覺噶嘛？應該 個感覺就係、是、我先嚟一個就係冇裝蛋，跟住係我自己靚靚女女樣走入去，就試下拗啲，即係買電器啦，睇下拗到幾多禮物啦， 係 喺呢個方向做嘅。咁跟住後屘就佢話我哋嚟個。加装上蛋嘅，咁跟住但系咧就变相你系要素颜嘅，咁就抹走我妆，再行多入去一次咯。 系， 哇，简直两个世界同你讲，嗰啲人咧嗰啲眼神咧好似发光咁样。 即系意思即系即系将个身材变咗丰满咗之后，丰满化啦，我叫佢做。 啊，多咗好多礼物啊！ 系，我记得有睇嗰 啲吓，十件嘢都有嗰度，我都冇问佢，佢自己就话我哋仲咧送埋个八达通嘅唔知乜乜乜嘅几多钱增值咁样。跟住我心谂，我都冇闻到，又送咁多嘢。 我想知道啊，即男士间唔中都会讨论，即大家对于即女孩子嘅一啲幻想啦，即究竟大概要咩嘅身形啦。咁女孩子自己个睇法系点嘅咧？ 通常女仔会觉得啱啱好着衫靓系最好咯。 嗱咩叫啱啱好着衫靓 咧？呢个系 我嘅角度咧，我觉得就系如果佢着 T 恤嗰样嘢唔系好突兀出嚟咧，其实 OK 嘅，即系有少少 boy style 咁样。但系如果佢一着晚装咧，系可以 拎到啲嘢出嚟睇个 CV 咧，咁呢啲系 perfect 啦，即系可大可小咯。 但系喺现实生活中系真系做到定系点咧？ 啊，我身边有冇呢啲人咧？即系可大可小啊，都几难。 系咯，即系你除非你嗰个系好似变形金刚咁样Transformer， 系咯，就咁样大咁就好啦，真系。 大唔得噶嘛，系嘛？ 因为点解唔得咧？因为即系我讲翻我自己最实质例子啦，我着 T 恤其实 OK 冇问题嘅，即系好冇问题。咁但系去到晚装一要揀衫咧，通常我都卻步咗啦。我会揀啲可能系个胸嗰、那个tube 位系平啦，一系就可能上到个颈高靓少少嘅，可能露手臂为主嘅，就好少揀嗰啲 deep V 啦，因为咧我本身冇乜肉地推唔到上嚟啊，会，即系会有呢个问题咯。即系你话系咪一定有 deep V 一定推得到咧？咁就睇翻个人本身多唔多肉体咯。 但如果俾你揀咧， 系俾你揀啦，你经历过啦，即系拍摄过嗰个社会实验啦， 系啦， 你会宁愿系丰满啲啊，定系好似而家咁都 OK 咧？ 我宁愿多啲啲咯，即系起码可以 B 系咪 C 系咪叫做大咧？我想问， 我答你唔到、啊。 因人而 异，我答你唔到、啊。 因人而异咯， 我又唔系太贪心嘅，但系我希望嗰个效果系我着 bikini 嘅时候咧，都会见到个型，同埋又唔使惊泥罩嗰啲咯。 但系喺你自己嘅观察当中咧，你觉得饮食啦、运动啦、遗传啦、冇原因啦，边个系占最多嘅？ 冇原因啦，遗传我屋企都唔系咁嘅。我其实咧好笑，我成日拎我一家四口嘅相啦，我家姐啊嘛，所有朋友都觉得即系我唔系呢个家庭入边嘅，即系啲 friend 一睇，吓你家姐系咁样噶，因为我家姐比较系窄少少，不过佢唔会听我哋啲 channel 嘅 ，OK， 你继续， 我家姐比较窄少少，个样好似我阿妹咁样咯，变相，同埋我哋两个样系唔似样噶， 系。 跟住我爸爸系肥肥地、圆圆地，我家 姐都系肉地、圆圆地，同埋矮过我好多。咁跟住，但系我妈同我样系比较相似嘅。但系咧，有样嘢最唔似就系我妈同家 姐都有嘅，但系我系冇乜咯。我唔明点解争咁远，但系 所以唔关遗传事，又唔关饮食事。 唔关事啊，食都一齐食嗰啲嘢啫嘛，我仲食得多过我家 姐。 但我想知咁多年嚟，即系由细到大，有冇曾经因为自己嘅身形系有啲觉得唔开心过呢？ 我中学嗰时候，我觉得自己好似一块纸牌嗰时， 吓， 着因为我中学又系打波噶嘛，跟住着住件波衫咧，跟住我觉得照镜，点解我好似特别光真真，好似条柴咁样咯？系啊，跟住我觉得我同学仔好似啊有啲肉地，好似正常啲，个身形好似正常啲啊。 但系有冇试过有人真系羡慕你嘅身形？即系你知道有好多人反而系追求个骨感美噶嘛？ 都有噶，就话哇，你着呢啲 T 恤就好啦，着得好睇啊！又或者话哇，你骨感好好啊，跟住我心谂行为咯。 哦，咁你撩瘦型嘅你嗰款， 佢收长嘅， 系咯， 系咯，我惊咧，突然间去到过多几年， 就变咗你阿爸咁样啦嘛，又圆又肥， 圆仔咁样，系啊， 各有各好啦。总之身形呢啲嘢冇得羡慕嘅， 系啊， 即系我阿阿波胜都羡慕我咁得意啊， 好羡慕佢噶，肥嘟嘟咁样。 哇！你两个简直正啦！你我都青春冠军，今天只可给你看到，身破百步，何解都赞好。你要跟我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全部跳舞系人又都替，要女神嘅气势，有架子女有位，两只手拆晒锁，跳跃动作要。像似的恶龙喷火，跳就跳，唔理咁多，唱就唱，就算冇歌，笑就笑，忘记苦楚，转就转，忘转出火，我做我又有乜搞错？你做你，愉快得更多，呢三个发晒癫，你理得我？你我都 fast fast fast fast， 青春冠军今天只可给你看到。 我本身以为会输嘅，但既然佢咁丧嘅话咧，我反而觉得自己有啲机会。咁啊，阿 Odilia 嘅礼物系拣啊，物有所值啊。实际又难忘， 冇错， 完全好符合佢嘅性格啦，虚应咗我哋。 系啊， 我都唔想讲咗啲嘢。 其他嗰啲咧都冇咁短嘅，佢呢个系，但系佢有加啲心思，前面有个心心嘅。 有心心啊，系啊， 系啊，心心 咁啊， 黄色的心嘅佢有一个，系啦，礼物啦，你嗰个系咪喺边度？你嗰个？ 哇！系玲玲长有好大盒嗰个啊！ 哦， 咩嚟噶？ 呢个 系啊， 咩嚟噶？哒哒哒 哒 ，VR 镜啊！ 哇！ 点解咧？ 其实好平嘅，好平， 好平嘅。 真系玩到噶？ 真系玩到， 真系唔知啊！ 咁咧，点解送這個呢个咧？ 做咩笑咁嘅又系？ 点解送這個呢个咧？其实你本身个构思系咧，因为咧，即、就、系、是、你中意一个人去上山落海，唔系中意一个人落海啦。咁啊，但系你知唔系成日可以去到噶嘛？系咪先？ 系啊。 咁所以咧，就谂住送嗰个环境俾你。咁你如果自己喺屋企攰嗰阵咧，咁你就戴住个 VR 镜，然后喺度望沙滩、嗯。我嗰次买翻嚟试用咧。都 OK 得意嘅， 系啊，真系噶， 真 系 OK 得意。我咪要喺个电话 download 嗰啲 app 先。啊，唔使 YouTube 都有噶啦，系啊， 哦、YouTube 即系搵啲本身系 VR 制式嗰啲片就得噶啦。 我就打 VR、哦、beach， 咁跟住之后咧就有噶啦，系啦，沙滩。 点解我第一次玩 VR 咧？我真系问有冇嗰啲睇风景嗰啲 app， 因为真系想睇风景。我嗰次玩系玩过山车啊 ，VR。 哇，咁正！ 佢可以望到隔篱嗰个男人咧，嗌到个口好大啦，系啦。 好似 YouTube 有冇呢啲片噶？ 我第一次玩 有啊， 我自己都买咗另外一副，但我第一次玩 VR 唔系睇呢啲片，咪后再同你分享。 男人睇嗰啲咯，有乜嘢啊？你睇个样 子。卡通片嘅啫。 系啦，好啦，你 嗰份咧？ 嗱，因为你系物有所值，实用啦， 实际又难， 实 际 又 难， 实际又难忘啦。 系啊，所以令到你好难忘又好实际又用得着嘅咧，呢、嗯、一、這个。呢、這个我觉得你去旅行都可以带佢啊！ 咁犀利？ 呢个暖水袋， 哇！ 哇 女仔我觉得需要嘅，因为难忘嗰样嘢，首先你有心思啊嘛， 嗯、 即系我知道女仔有阵时身体唔舒服咧、嗯，有呢个暖水袋咧坐住系会舒服啲。 哇，咁好嘅咁， 就好似阿婆你拣啲礼物， 阿婆用驱风油嘅 ，OK， 少女咧， 佢系细心类型嗰啲，唔声唔声，突然间攞啲好 sweet 嘅出嚟。即系可能而家攞包啊纸巾要唔要啊？ 系啊，嗰啲嚟嘅，所以我又觉得呢一个加埋热水，咁、哦、你又可以袋住起身。咁有时譬如你去旅行，你如果中意去嘅话，或者你去露营啊，去沙滩啦、啊，我唔知道。 呢一身系可以一起上飞机嗰啲嚟嘅， 系 揽住个袋，跟住就带住 VR， 哇，好难拣、啊，真系。 系两个拣一个，拣你中意啊，你觉得最窝心嘅。 可唔可以睇咩颜色嚟噶？ 哦，黑色嚟嘅。 Good。 你中意黑色喎？ 系啊，唔使。 咁冇理由带个蓝色嘅嘢喺个头都奇怪噶嘛，大佬。 呢个系爸爸级嘅温暖嚟噶咯。 系啊， 唔系男朋友级嘅。 哦、 okay. 男朋友级噶，男朋友送嘅系啊，爸爸级唔系呢啲噶。 因为咧，我爸爸成日都会。 会咩？ 拎个暖水袋俾我。 系啊，哦， 系啊， 有爸爸真系好舒服。 有啲女仔都会中意，又揾一啲好同自己爸爸好似嘅男仔。 你唔好夹硬拉啦，好唔好？ 真系有， 真系好核突。你越做越核突啊！呢、這个节目唔系俾你咁用咩？我哋做节目啫嘛。 系啦、啊，你拣边一个？ 我会拣，我拣阿一呢个。 哎呀！ 哎呀 哇！ 因为呢个系我又估唔到咧，而且佢又即系讲中咗话。你可以攝一，即係你可以，因為送唔到啲，因為好虛擬嗰件事。 係。 係啊，佢就揀咗個可以虛擬嘅嘢，咁片呢啲嘢係百搭噶嘛，佢即係見到咁，係咯，多謝你啊！ 實際又難忘嘅呢、這個，你又點會估到有人送 VR 鏡俾人啊？ 一陣搭地鐵已經會帶住。 啊！你記住，唔好唔敢做啊！ 你記住， 你記住一陣搭地鐵做 直播添啊！你 哋又影相，我同你講， 喺個下一個嘅時候開住睇你直播啊！ 你唔好唔敢做啊！教宗翻嚟啦！ 你记唔记得我哋送咗礼物俾你啊？ 系啊，仲喺度啊！ 你记唔记得系咩嚟噶 ？3D 镜咯。 系阿一送我，你记得我送咩俾你？ 你送咗咩俾我？ 你送咗咩俾我？唔紧要，你 黐线嘅翻嚟 问翻你，你唔算香，我话俾你知，你唔算香。上个礼拜你个 friend 卡蚊关，你系边个啊？他直情做到访问就、啊、你是哪个啊？ 他去到访问最尾问你是哪个啊？大佬几靴啊？ 佢系咪咁讲啊？ 系啊，你自己问翻佢啊！你话我哋嬲咗佢。 点解会有我电话噶？你打俾我做咩啊？佢系咪咁样同你讲？ 唔系， 唔系啊！佢做到一半啊，临尾嘅时候同我哋讲话，你是哪个啊？ 你是哪个？ 系啊， 系咪路啊？ 我都想问佢系咪路啊？ 呢个你嗰时叫我二拣一嘅， 拣边个赢啫嘛？两份你都收晒噶，定系你冇攞走啊？其实 哦， 系两份收晒， 系啊， 唔 记得咗啦， 送个暖水袋俾你。 嗰份咩嚟噶？ 暖水袋啊， 仲喺度啊，依然喺度啊，我冇掉到嘅呢个， 系唔系啊？ 喺度啊，格仔款嚟啊嘛， 系啊，有冇用啊？ 真系少用，因为好少咁样再侵啲热水落去个袋，然后拎出街摸。 冇人叫拎出街噶嘛，所以个袋字咧， 即系冬天用系咪意思？ 系啊，或者嗰啲 period 期间个肚唔舒服用啊。 都有用过嘅，但系只系限于喺屋企咯。 咁我 VR 镜 咧，系咯 VR 镜， 你拎出街用 啊？吓有用啊？你反而 我有用到 VR 镜。 你睇咩啊？你 我试过揿嗰啲 AV 嘢睇下。 喂，我咪后同你讲，我有嘢分享呢坛嘢。 唔系啊，但系佢哋嗰啲系好即系好乖嘅嗰啲片，纯粹系我有个女仔喺屋企啊，哎呀咩我跟啲 master 咁样啲翻咗嚟，你翻咗嚟啦咁样咯。 我知道，但我有其他嘢同你分享啊嘛。 系啊，佢 啲咩啊？咩题啊？ 咪后先讲，唔讲得嘅咪前。 系啊。 其实我哋今日成点可唔可以出街噶？ 得，好学术嘅头半部 part 都 OK 嘅。 系啊，头半 part 都好学术嘅，都 OK 嘅。 你哋而家喺电台定系咩啊？喺屋企啊？ 我哋喺电视台啊。 哦 ，OK， 仲以为你哋可以 home office 添。 好啦，冇嘢啦。 OK， 即系讲咩都信咗呢个女人， 佢同卡门关一样。 搞啊！ 都系讲咩都信。 咩搞啊？ 翻工咯，有咩搞？ 翻工开开心心咯，上到过嚟听下。 咩啊？ 你同一只狗嗰啲同紧我讲。 唔系啊，正想食完嘢啦。 食得咁快嘅、 啊，你有咩搞？你有咩提议啊？有啲咩活动可以？ 提议哦， 系啊，想搵啲嘢搞下嘅 话，都系啲 online 嘢居多咗，啲 YouTube 嘢啊，搞下啲社会实验咯。但系呢啲动用好多资源，好攰 嘅 啲。 系 咯、 啊， 你咁忙。 系咩？我唔觉得我好忙喎、啊，但系其实，唉。 我真系明点解佢话好多电话逐步佢好完全唔想 cut 线嘅感觉。 系 你咪 feel 到我好闷啊，其实。好啦，你哋做嘢啦。 我 feel 到可以无尽，唔系，其实而家都做紧嘢嘅。 系啊，其实我 访问咧做嘢， 系要播呢个访问系要播出街，所以都系做紧嘢嘅。 唔系真系倾闲偈，虽然我哋都倾下闲偈，呢个都系做紧嘢嘅。唉，好笑啊，今日。 我倾紧佢倾好耐啊，想倾啲咩啊？ 我咪后话俾你知我嗰个古仔啊 ，VR 镜睇电影嘅古仔。 系啊， 你而家呢啲都未必出街噶，你咪 stop 咗佢咯。 冇，我哋完完整整咁埋尾啊嘛。好啦，拜拜 ，Odidi 啊，咁样，你讲拜拜啊。 哦， 系你讲拜拜先啦，你讲拜拜先有得听啊。 好啦，拜拜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认为，如果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别待遇，对本港经济暂时不会有大影响。钟国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即使美国增加关税，预计最多加7.5%，影响不大。但是如果美国检视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对部分产品影响可能较大。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厂商会行政总裁杨立门说，香港只是有少于0.1%本土产品出口到美国。业界在前年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已经开始将业务分散到东南亚等地，未见美国的措施有大影响。有團體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外抗議美國對港區國安法作出強烈回應。同心護港召集人曹達明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奧干預中國內政，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和美國無關。由於今日並非領事館的辦公時間，沒有代表接抗議信。曹达明撕毁抗议信，以示不满。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何启明获政府委任为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下星期一离身。何启明在社交专页话，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辞任劳工界立法会议员。

意唔意外？开唔开心啊？ 彤彤好意外，好开心啊！ 不过你下次上嚟嘅时候，可唔可以打个电话先咧？ 咁人哋想俾个惊喜你嘛？ 惊喜唔系咁俾噶。 咁点俾啊？ 今日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啊，佢哋会讲下情人的惊喜。 芬芬，里面有人冲紧凉啊？ 冇啊。On a Saturday night。喂，思培啊，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的神，你会用咩歌啊？ 梗系呢首啦。 红色的跑车像是带着神秘，宁静的街灯充满怒气。 哦，你死啦，思培，你话的神肥过部红色跑车？ 唔系，佢够快同够宽嘛。 想知的神有几宽，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思培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连我快你都知道。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继续。 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个礼拜边个嘉宾话 ？Odilia 啊？哦，系啊 ，sorry。 Odilia 记得我哋，但系佢队友唔记得我哋。 我都唔记得你，要还翻一下俾你。 上个礼拜嘉宾边个啊？ 上个礼拜嘉宾边个啊？系咪叫关嘉敏啊？ 好似 系，好似系啊。好啦，报一报时间同天气啊。 唉，自己又唔报，等我报啦。而家时间啦，下昼3:39啦，外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30。 嗱，今个礼拜咧，推介嘅呢样嘢咧，不得了啊！ 好深奥噶， 因为我哋每一个礼拜嘅推介咧，唔系其一个人谂嘅，其实大部分时间系我哋两个夹好咗啊。不过就你用你嘅 angle 去写呢样嘢啦。 系， 咁呢样嘢我哋两个都有共鸣，而且个共鸣非常之大， 系 简直五只字啊，去形容啊，这里找共鸣。 咁呢个共鸣系啲咩咧？ 听下。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点样成为一个有型嘅人。嗱，作为一个型嘅男士呢，有啲就係天生㗎啦，即係例如好似金城武啊、梁朝伟啊，咁呢啲天生靓仔有型咁就冇计啦。但係后天都可以补救嘅。究竟可以点补救呢？除咗係你平时着衫可以潮啲啊，又或者係嗰啲动作型啲之外呢，就是你的内涵可以有型啦。咁啊呢排咧，先唔好揭股先，究竟系睇咗边位嘅网络主持？但系有一位嘅 YouTuber， 有位 KOL 咧，我睇完佢之后觉得，哇，真系好有型，四隻字出口成文啊！嗱，我哋平时讲嘢咧，即系间唔中啊，都会有啲比较俗套少少啊、低俗少少嘅说话。但如果你可以偶然啊，抛一啲嘅古文出嚟，抛一啲文言文出嚟，哇！件事即刻温文尔雅、高贵大方，仲有啲咩四字成语啊？雍容华贵，全家开心嘅嗰种感觉，即系好似平时你净系问人你食咗饭未啊？嗱，如果你用文言文去问嘅话，鱼吃未？哇，几有型啊！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学习一啲古文，定时定候抛啲书包出嚟，作为一个文化人。几有修养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四眼仔，你笑咩？四眼仔， 鱼吃味， 应该鱼吃腐嘅， 唔系咯？好似问你食嗰条鱼味啊？头先系鱼吃味啊？ 喂，但我想讲啲题外话，即系文言文咧，小弟咧。在我中六中七的时候呢，算是同不可以说很厉害，但同我同校的同学比我算是差不多，即算是有返咁上下的水平的。 因为话说小弟当时嘅A level 咧，我系攞 A 嘅，其中一个靠拉分嘅咧就系靠呢个文言文。 文言文系有， 因为我 呢嗰度 冇啊，但系阅读理解嘅文言文咯。 哦， 因为我真系完全睇得明篇嘢嘅。咁啊话说咧，小弟喺呢个嘅中午嘅时候咧，已经非常之喜欢嗰个叫做睇呢个嘅四大名著入边嘅《西游记》啊。咁所以咧。 你睇文言文版啊？ 我最早期咧，即系我谂我中一二嘅时候咧，就真系拎白话文嘅，即系嗰啲叫做 系啊，白话文 简约小说，或者有啲叫做现代现代啲，即系佢可能将个故事浓缩咗，可能三百零版就讲晒成个古仔嘅。咁我嗰啲睇过两三本唔同嘅改编啦，我用改编嚟形容啦。咁但系咧，觉得难得咁喜欢一个嘅四大名著，系咪先？咁一定要抄本文言文出嚟睇啦。咁我記得我去到中五升中六嘅時候，因為冇嘢做嘛，即係你中七就話要去 OCam 啫，中五升中六你又唔使要補課，咁我應該好快咧就睇咗一半嘅文言文嘅啦，《西遊記》嘅文言文。 咁你都好 快喎、啊！係啊，我真係中意睇嘅。咁啊，跟住之後，同埋咧，即係題外話，《西遊記》嘅文言文咧係好易入口嘅。 哦，容易啊，反而係 因為佢同嗰啲真係嗰啲即係柳濕銘啊。佢個比較咧，佢比較係文言文入邊嘅口語啲嘅。 邊個係柳濕銘啊？ 柳濕銘係一篇文章嚟噶嘛？斯是柳濕為唔得興啊嘛。 唔識 啊！你真係唔識噶？ 唔識喎。 嗰陣時要背噶。 有咩？ 有。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好快咧就上咗手嘅，即係上咗手啦，味道好叻啦。咁上咗手冇耐之後咧，咁然後同啲同學傾起咧，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考 A level 咧？作文你是可以揀用文言文作文， 我記得啊， 係啊， 即刻同自己成班即刻話一定唔會作呢題。 我哋話啊，不如試下用文言文作文啦、啊。 誇張喎、啊、你， 咪噏過下嘅啫。我記得喺中學嘅時候有交過一篇文嘅，即係嗰啲課分嘅交文咯。即係你知就你中六、中七都要交功課噶嘛，咁都唔計分嘅，咁咪課分交過一篇文言文俾老師改咯。 哦，咁系点咧？成绩 咪梗唔得啦，课分啫嘛，去玩啫嘛。但文言文对于我嚟讲，我系觉得系几好睇，同埋有时咧，即尤其是我而家，即系唔好话而家啦，啱啱过去嗰两年读一啲嘅经典，即系佛教嘅经典咧，佢未到文言文嘅，但系有啲字都深嘅，同埋嗰个格式系有啲类似嘅， 同埋佢比较简短啲字用得好精 啊。可能十个字已经等于我哋白话文嘅廿个字嗰种啊嘛， 但系你前文后理，即系就算你唔识一只字，你前文后理系推到嘅。咁跟住后屘有尝试去睇《聊斋》，因为我几中意睇中国嘅古代小说嘅，即系个中华文化我自己真心中意嘅。咁然后就《聊斋》有睇过啦， 就睇咗咩？因为我最近咧有尝试攞《三国演义》出嚟睇。睇咗佢第一回啊，睇咗几行我就收咗。 三国我真系冇太大兴趣，因为我对于嗰啲军事嘢冇咩兴趣。 哦， 我觉得呢个真系三岁定八十噶。我啲 friend 系对军事有兴趣，佢细细个就睇三国噶啦。 哦， 而且仲有一本嘅《蒲松龄》就系《聊斋》啦，有一本系啊唔记得系咩添，唔记得咗啦。anyway， 啊，但系有一本一定系有睇过嘅，睇咗少少嘅啫。 咩啊？ 《金瓶梅》我有睇过《金瓶梅》。 投唔投入到？ 投入唔到， 所以冇再睇落去。 所以冇睇落去，但系几好睇嘅，我觉得。即用嗰、那个，你谂下，用啲咁文雅嘅说话去表达啲情欲嘢，系有翻咁上下。哦，月眉笔记或者月眉草堂，纪晓岚写嘅。 哦， 我都有睇过下。 我睇过铁齿铜牙纪晓岚， 我都有睇过。 佢写嗰啲就冇睇过啦。 唔系铁齿铜牙，系铁齿铜牙， 亦都系铁齿，我记得 系啦。唔系铁柱喎， 铁柱， 我 知啊，你识。 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个都唔系重点。文言文咧学识咧真系不得了， 最劲啦。 但系你识睇唔系重点啊， 你识讲、啊， 你识用先系重点。我要开估究竟嗰位嘅 KOL 系边个啦 ？YouTuber 系边个？ 我哋一齐睇住嘅。 系啊，我哋数三二一齐朗读佢嘅名字出嚟。 全名啊嘛。 系啊，三二一，萧若元 前辈大哥。 几劲啊！即小弟过去呢半年咧，几沉迷睇阿萧生嘅片嘅，即系佢嘅最新消息啊， 系佢嘅最新分析啊， 理论消息啊，唔系佢一定系用消息嘅，因为佢姓萧噶嘛，系啦，所以一定消息系啦。咁跟住佢最近有条片，我唔讲边条啦，咁啊有啲嘅感慨嘅，即系话啊，万一自己即系未必可以有机会，唔知点样啦。 咁佢就抛咗一啲嘅文言文出嚟。咁嗰篇文咧，我冇听过，但如果你就咁从字面睇咧， 大概 get 到 系啦，就系、是、一啲叫做嗰啲叫咩咧？喺异乡，你好挂住自己嘅家人或者挂住自己空摊嘅嗰种感觉。 如果重点，我觉得犀利系在于咩啊？你讲完之后，佢自己可以做翻个 citation 啊！ 系啊，佢讲翻边一句？ 即系《史记》边一个？重点系佢嗰个写嗰个人，我记得有其中一句啦。写嗰个人个名啊，你俾我都唔识读啊！ 冇错，哇，几型啊，先生！ 而个重点系咩咧？拍片咧同做电台好大分别嘅。做电台你听我声咧，其实我拿住个电话望住原文讲咧， 系啦， 你分唔到啦可能。但系你即系萧生嗰阵时候，佢对住个镜头，你知道佢系 佢唔系睇住篇稿嗱，我就算佢有稳定资料啊，但佢都真系背到出嚟， 系 冇同埋佢条片佢冇剪过噶嘛， 系啊一气过噶， 系即系佢真系背到出嚟嗱， 识噶嘛？ 你试幻想一下，试幻想一下咩？我谂唔到，即系我哋呢啲咪冇墨水咪就系呢啲人咯，即系 口水啊，口水咯 ，master。读咗啲咩书翻嚟啊？你睇萧山嗱，你而家叫我无啦啦抛个古文出嚟，我抛啲咩啊？ 你抛最劲嗰句啊？你觉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好诗，好诗， 好诗，我连呢首诗叫咩名字都唔记得咗啦，已经叫咩名啦？哦，我记得啦。 突然间俾你口气咗， 叫咩名咯？ 静夜思， 好嘢，边个写啊？ 唔输啊， 唔输啊， 我真系唔输啊， 李白啊， 嗱，我唔输啊。 但系如果你我真系觉得，如果你偶然嗱，即系因为咧，我哋都话咗有啲理科，呢、這个真系文科同理科嘅分别。 系， 如果啲理科人可以好简单，你有时佢真系好实用嘅。即系例如疫情嘅时候，我真系同我个 friend 问啊，究竟彩票或者漂白水入边嘅 hydrogen peroxide 同埋 hydrogen hypochlorite 究竟边个系攞嚟杀菌？佢真系可以一堆嘅方程式或者一堆嘅理论话俾你知。 吸唔吸引啊？咁样劲唔劲啊？ 唔系，我都觉得佢劲嘅，但冇嗰种啊。嘅感觉噶嘛， 因为佢啊，就记得上次讲个字系咩啊，情怀。 冇错， 因为古即系叫文人啦， 系啊，文人 有一种情怀喺度。 系啊系啊，有种味啊，即系理科人嗰种咧，系一拳一拳一拳打落嚟嘅。 系 系啦，哦，道理道理道理，但文人系啊，佢嗰种渗落嚟，你由骨子里 feel 到嗰种啊。即系嗱，我哋净系可以用声音令你啊， 但系讲 一 段嘢， 一段嘢令你啊。 即系其实如果要学，譬如你学陶渊明嗰啲，哇，怀才不遇嗰啲，你能够突然之间讲嗰下，你平时嬲啊，即系最多系闹下呢、這个闹下嗰、那个，你突然之间抛出一个陶渊明嘅嘢，然后觉得哇，嗰种脚，哇， 好型啊！即系嗱，例如你失恋，你会 call 啲咩啊？何以我变了你的十六号爱人？唔系唔得。太多人做， 系啦， 太多人做，因为太流行嘅呢样嘢。 系， 如果你即系点讲好咧？嗰件嘢唔系唔型啊，又唔好话唔型嘅，因为流行啊嘛。 冇语出惊人嘅感觉， 冇错，系啦。嗱，佢系大众化嘅件事， 系 啦，系吸引嘅，但系你冇嗰种哇哦。 抢唔到个 flow， 系啦，除非你可以 call 一啲人你唔会 call 嘅歌词，喺你分手嘅时候，即系例如系。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又或者牛肉加葱花要互动嘛咁样，但系唔同啊嘛，系咪先？但如果你可以 call 一段，你分手你 call 咩？call 咩？ 分手啊， 系啦，文言文嘅分手。我而家都系谂到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 其实我识背嘅文言文真系唔多，顶多系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都冇啊。印象之最惨系你个 library， 你想抄都冇啊！ 抄啲咩咧？分飞燕咁样， 同埋咧嗰样嘢系你连 search 个 keywords 都冇， 即系系啦。 嗱，即系我而家问你，有边一个嘅诗人或者佢有咩嘅作品？ 唔系，你先用讲啊！你有啲咩嘅歌手可以同分手有关？你已经有一堆嘛？ 啊、 你好易揾 啊！系啊， 你例如你十六号爱人啦，倾城啦，分手后一分钟系啦， 即系方力申 Stephy 系啦，落花流水啊，系咪先？ 好多啊， 好多啊！文言文你点样 search？ 你由边个人开始揾起？揾个咩 keywords？ 你都谂唔起啊！你个 library 根本冇嗰啲，即系我问你， 杜甫、孔子，唔系杜甫、李白几个名俾你，呢个由边度入手都噏唔 出。系啊，我所以我而家唯一谂到嘅情景，即系因为我哋实在太过四只字啊，太过嗰啲叫咩啊？言语太过贫乏啦。即系如果你嗰四只字去深井食烧鹅，你要抛一句文言文，我哋最多都系鹅鹅鹅，跟住系咩啊？ 你想抛边个？ 咩有首诗噶嘛？ 边个嘅诗啊？ 鹅鹅鹅咯。 唔记得 咩咩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嘛？ 哦，红掌拨清波 系啦。 我细个背过呢、這个， 系仲有清明时节雨纷纷。系我谂到分手曲咩啦？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吧何处有？牧童遥指兰桂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啱啱嘅笨读兵团同阿一讲到，见到阿萧生出口成文，好有型啊！其实咧都讲翻啦，近期我都发现自己开始想追求一啲实在嘅感觉。呢种实在咧系嗰种内涵嘅实在。我谂到关疫症期间一啲生活改变事嘅，因为咧而家多咗时间咧，又学啲新嘢，例如打碟啦，同埋学日文嘅。咁呢两样嘢都系嗰啲付出几多，收获有几多嘅事情嚟嘅。譬如我用几个钟去练打碟咁样，咁过咗几个钟之后，你慢慢练，慢慢练咧，系可以做到一个好靓嘅 mixing。咁然后日文啦，真系花时间去背晒嗰五十音咧，背好晒，望住啲日文真系会识得读嘅。而再加上 Give Me Five 之前嗰段时间有一个环节叫读书会啦，子豪爸爸负责嘅，咁啊令到我睇多咗书。咁睇完嗰啲嘢属于自己咧，呢啲都系好实在嘅知识上嘅吸收，就会个人觉得好满足啦，咁样好耐都冇试过呢种感觉。譬如头先讲到啦，即系出口成文系好有型啦，因为当一个人去表达佢嘅感受啊、情怀嘅时候，原来佢里边嗰个 library 咧系好多方法去表达，而唔系就系我哋普通讲嗰啲，哎好嬲啊，嗰个人点点点啊咁样样。呢一种就系令到我哋觉得好吸引嘅地方。而另一样，我觉得其实都有型嘅。一个人如果能够讲得出呢一啲嘢咧，系吸引到我咧，就系嗰啲好似食咗本历史书嗰啲人啦。即系譬如凌子维都系属于呢种人嚟嘅。我哋成日都话借古鉴今啊嘛。咁首先你都要知道有咩古你先借到噶。咁虽然我系读文科出身嘅啫，但以前我又冇乜认真读书啦。咁就算认真起上嚟读书都唔叻啦。所以你要我而家好完整咁样讲一段历史，其实我系做唔到嘅。唯一有个优势就系我记得有啲嘅关键字咯，所以要依一刻去 pick up 翻一啲历史，叫做俾人起步快少少咁解。而我觉得识得历史系好重要，就系因为冇以前嘅人就唔会有今日嘅事情啦。譬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今时今日点解咁样呢？其实系关以前事噶，可能佢以前做过啲乜嘢，点样俾其他国家对待啊？甚至乎你会见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嘅人嘅一啲 pattern 嘅，佢以前系点样样，可能而家都系咁噶。以前佢如果玩嗰啲 propaganda 系好叻嘅时候，可能去到今时今日，佢去管治嘅人民都系用 propaganda 嘅方法。咁呢一啲就系讲紧你对呢一啲历史有几认识，你先可以知道噶嘛。同埋你都知噶啦，而家吓啲人出嚟见记者都好好中意引用一啲历史事件啊、历史人物讲嘅嘢噶嘛。如果你唔知嘅话咧，好容易俾人抛到噶啦，系咪？例如孟德拉讲嗰啲乜嘢，你都唔知啊，系咪先？所以认识历史咧，系有助于了解今时今日嘅世界状况嘅。咁啊，讲咗咁多啊，今日拣咩歌送俾大家咧？呢首歌系早前睇《铿锵说》啊，港台电视一个节目嘅时候，听到直爷所讲。而真正知道呢首歌嘅意思系啲咩嘅，都系讲紧啦。我哋香港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历史时刻嘅一首歌嚟嘅，歌名就系叫做 皇后大道东啊。 听呢只歌嘅时候，第一次系啊，嗰阵时去北京探我亲戚嘅时候咧，第一次唱 K 听佢唱，咁而家终于知道佢讲嗰啲皇后大道中啊、西啊、东代表啲咩啦。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